约了我们的那个 PSN 牧师啊，我要那采访他，我当时就记下来了，然后那天早上，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然后突然就收到一封邮件说，再过十分钟我就回教会了，我就突然想到，哇，我忘记了那个约了和他见面了，我就向他道歉啊，不好意思啊，所以此后我就决定啊。当我有了一些appointment 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这个记录在这个 Google 那个 calendar 里面来提醒我啊。可能是我年龄有点大了，这个记性也不好了啊。所以作为人，就是我们忘记一些东西啊是比较自然的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忘记人，可以忘记一些日期啊。但是如果我们忘记神啊，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啊。我今天所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啊，我们要谨慎警醒啊，不要忘记神啊。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的8:1-22，可以把它归纳为我们有三个试探啊是会忘记神的啊。等一下我们就会可以来分享，我们会有三个试探啊，你会来。忘记神，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就需要稍微的来梳理一下这个背景。生命记8，包括生命记，它是摩西在他去世之前，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驻扎在摩押平原，在约旦河以东，他们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这个时候，摩西向这些以色列人。发出呼吁他们也要谨守神的命令，才可以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这个时候摩西他所这个宣讲的对象，他是属于出埃及的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人第一代的这个当时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因为不信，基本上已经被灭亡掉了。所以摩西他所宣讲的对象是第二代的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啊，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经文，在8:1-5，我们会忘记神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忘记神过去为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啊。第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会忘记神在过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些事情啊。如果我们忘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我们可以看经文在第一节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些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啊。第一节的一开始就是提醒那些以色列人要谨守神的命令，这样的话他们才可以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摩西开始梳理那个40年的旷野的漂流。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问摩西为什么用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就这么长的经文来梳理那个旷野的经历呢？我想当时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哎，神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就让我的那些父辈立刻就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要让我的父辈经历这个旷野的漂流这40年这应该是。神你让我们漂流40年，你的意思到底是干嘛？这大概是当时人的一个问题。所以摩西在第二节第五节基本上是回答这个问题。摩西在告诉，就是从第二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里讲了说，神在这40年实际上是引导他，是要试炼他们的心，看他们的心内是怎么样，他们愿不愿意真的甘心乐意来遵行神的诫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紧接着在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这里有讲他们在旷野那个吃玛纳那个经历摩西提到说，神将这玛纳赐给你，是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后半段的这些经文在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当耶稣他被受试探的时候，耶稣事实上他引用了这个经文啊。我们是否还记得，当耶稣他在旷野四十天嘛，是吗？这里是四十年啊，这里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撒旦就试探耶稣说：“哎，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把石头这个变成食物吧。”然后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里是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这些经文。因为这里时间不太多，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他代表了他是代表了一个以色列，他或者说是一个新的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在旷野的四十年，包括赐给玛纳吃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是失败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他是胜过了这个试探，他是超越了之前以色列人的这个失败，他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是一个新的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胜过了那个试探耶稣是四十天，你思考一下，他是四十天，这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是四十年啊，这里面是有些关系的啊。这是第二点，就是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然后紧接着后面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孩子一样。啊，这里是提到说，这四十年神在管教他们啊，像人管教孩子一样。感谢神，我们的宝宝上周五的早上六点多顺利生产。周四的时候，大概十二点钟的时候，阳明大概就开始痛，因为之前没有那个 false control， 没有一点点 contraction 的迹象，我们都说有可能这个孩子要晚生了，可能阳明也这样讲但是在周四的应该是周五的早上的大概十二点钟，他就开始有那个痛我当时也比较紧张但是那个痛可能是不是五分钟每五分钟就有的，是稍微间隔的所以我们大概想可能是那个 false contraction 这个我也打了电话给那个 clinic 说了一下情况，那个然后杨林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太早过去，他可能会把我们送回来的，所以你回去床上睡觉吧。我就大概可能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床上睡觉了。然后大概三点钟的时候，杨林就叫醒我说不行了，去医院吧。所以我们就去了医院在那里他还是比较痛，后来是有打那个止痛的针嘛。我在那里我觉得没办法帮他，我也没有办法帮他用力我就坐在那里大概这样给他祷告。我就求神你怜悯我大概就说，哎，你在新约里面你就应许说这个妇人她有这个信心，这个圣洁或者盼望上面怎么讲，就是说有这个信心盼望的这个追求圣洁，在这个生产上会有这个一些的怎么样减缓疼痛或者怎么样，我大概就按照这个应许为他祷告然后旁边有一个黑人的护士，他看到了以后就说你在祷告然后就和他交流了几句，就知道他是一个姊妹这样然后我就在那祷告，然后真的是很顺利的。我当时也在WeChat 有分享说这个杨林大概的情况怎么样，请大家为我们代祷然后在六点多的时候，孩子就生下了当生下了孩子之后就当时很高兴我忘记了立刻你要感谢神。然后那个黑人姊妹就说这个荣耀要归于神哦你在祷告，上帝真的是垂听了对我说是然后他说下次这个我在接生的话，我打电话给你，你过来为祷告对我说好希望这样对我们真是感谢神，他真的是怜悯在杨林生孩子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有神的这样一个怜悯在我们在预备孩子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心里要预备，要作为父母我就曾经有问其中一个弟兄，我就说你是否会管教你的孩子他就说这个当然了，这个孩子他不知道一些界限的，你管教他是帮助他设立一些界限是为了他的好处如果你不管教的话，孩子可能就不知道界限，可能会很麻烦的 我们做这个 baby shower 的时候，然后就有弟兄说，以后不要让你的孩子骑到你的脖子上哦。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字面意思，他意思说你不要让孩子这个成为这个你凡事都要这个跟着孩子走啊。我想这也是很好的提醒，你要设定那个界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在旷野他在管教这些以色列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啊，神管教他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啊，是因为神真的是对这个从埃及呼召出来的以色列人有着非常深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深的那样的一个关心或者爱慕或怎么样，所以神在这40年是要来管教这是摩西这样来梳理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忘记神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忘记神过去为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忘记了神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很容易忘记神的我以前是比较这个有规律的会写一些属灵的这个笔记吧，就是或者叫做凌晨日记，我就会把我这一些感想这样写下来到了一般写的到后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会把我当时所遇到的一些大的困难或者一些大的问题我没办法解决的我就把它变成一些祷告一些祈求，我就把它写在后面，我就祈求上帝啊，这个我有大概怎么样这个事情求你怜悯求你怜悯，照着你的慈爱你就看着办吧。我大概写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我可能都没有信心相信神他可以会动工来垂听但是即便是这样，因着我这样来保持来写，当我回头来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以前我写下来的很多一些祷告，当时我写下来的时候我可能没有信心这个事情会成就或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很奇妙，他通过一些方式他真的是来引导上帝他是垂听我的一些呼求垂听我的一些祷告即便当我写下那些祷告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祷告在我看来都是很难有什么起色或者对应的，但是神他很奇妙，他会通过一些特别方式来垂听来回应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属灵生命有些枯萎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来想神在过去他怎么来引导你的，神在过去在你的人生和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什么样的来作为你自己来思考来想一下来梳理一下，我想如果你回头看的话，你一定会为着神所曾经为你所做的来惊讶，你的那个内心的干枯可能会被缓解所以这就是我们忘记神的第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会忘记神他过去为我们所做的这是第一个试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数算神的恩典来想神他过去有为我们所做的什么我们真的是来以感恩的心来活在当下然后第二个试探是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就是当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也会容易忘记神在经文里面从第六节开始说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到敬畏他从第六节又是强调说你要遵行他的命令，然后从第七到第十节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未来的展望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这里就讲了说从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第八节说那里有小麦大麦还有各样的果树，第九节说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嫩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来看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你可以概括一下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有水而且是各样的水，这个泉什么河有水，这个很重要这个有各样的一些的这个什么小麦大麦还有各样的一些树葡萄树橄榄树怎么样，还有这个矿 我当时就想，哇，这个美地真的是啊非常美的，从这个经文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十节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有这样一个美，这样一个美地，然后你进入，然后你这个又吃得饱足，你这个敬拜耶和华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很顺利是吗？你很亨通，你自然会很容易就这个来感谢神啊。所以后面紧接着从十一节开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提醒，当他们在未来的时候，如果进入到这个美地之后，他们吃到饱足的时候，就要警醒什么呢？从十一节就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怎么样？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啊，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所以如果你进入到这个美地啊，然后你吃得饱足，有吃的，这个有住的，而且房子是很大的不单单是这样，是你的那些财产，你的牛羊这个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啊，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这是非常蒙福的表现这里讲说你的各个方面好像都很顺利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紧接着一个提醒就出来在十四节的经文就说，哎，当你凡事亨通的时候怎么样？这里就有一个提醒，在第四节就十四节就说，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在十四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当你很顺利很亨通的时候，你会心高气傲我觉得这个汉语汉语翻译的很好，就是把这种骄傲表现出来，叫做心高气傲当你很顺利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骄傲，而且是心高气傲这里就讲说，你就心高气傲就会忘记所以当我们凡事亨通很顺利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就会单纯的就是忘记神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的很大试探就是我们单纯的来忘记神已经把神都忘记到九霄这个之外了，怎么样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忘记的是谁，从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他提到神的很多的作为。你可以看到，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他有解释，这个神是怎么样子的？十四节的经文就说：“哎，这个神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是十四节里面提到这个神是怎么样子。然后十五节是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第十六节，你看。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教你终久降服这里列了这个神他的很多作为在旷野里面给他们水、给他们玛拿，这个引导他但是这里讲就是说，这样的摩西的一个劝诫就是，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美地之后，他们凡事亨通，这个财务加增的时候，他们就会单单的就会忘记这个神，忘记这个神曾经为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作为的神你会单单的忘记这个，忘记是因为你的骄傲。这里讲说，因为你心高气傲，你就会忘记这位神，忘记这位神曾经为你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来引导你这是一种忘记。然后有另外一种忘记这后面紧接着讲，就是如果你凡事亨通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忘记你的另外一种忘记是什么呢？在十七节里就说了，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忘记这种忘记是说，哎，我有这么多的经营，我的这个牛羊加增，这些都是靠着我的力量来得来的我这么顺利都是靠着我自己不是神的作为 啊，这是当你凡事亨通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啊。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啊，神学院的这个功课是很多的啊。每天你要也不是每天了，就是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要赶作业啊，你要写作业，因为你有那个deadline 在那里，你要赶啊，然后你就要写这个你写，然后这个可能你的成绩也不错啊，然后你的 GPA 也很高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而且特别是这个你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啊，我就会常常会看我的 GPA， 我这个这个学期的成绩怎么样子啊，因为这个太在意这个成绩啊，当你看到你的 GPA 很高的时候啊，你也会心里说，哎这个我还也还不错嘛，我这个能力也还行啊，这个拿了 A 也不少啊，这个时候你会忘记谁呢？你会说，哎，这是我自己的力量啊，这是我自己的智慧。啊，这个神，这个好像和神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啊。这个你每天要写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说，你会把你所成就很多的事情归结为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啊，你忘记了没有神的话，任何的成就都不可能实现的。就像在约翰福音讲的，我们是那个枝子，他是葡萄树啊，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啊。当我们取得一些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啊！我们知道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乃是有神的怜悯啊。所以在这里经文紧接着就说当你把你取得的这些的成就或者财富归结为你自己是靠你自己力量的时候，这里的经文有讲说，哎，他们得财富，他们得获财的力量啊，实际上是他给你的，是神给你的，在十八节的经文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务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这里讲的就很清楚，他们得那些财物，这是他们那个得财物的力量是神所给的，是神要兑现他之前的那个约，那个启示所立的约，向他的列祖啊，这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啊，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或者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忘记神的第二个试探，就是当我们凡事亨通，这个我们各个方面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神啊，我们要么单纯的就会忘记神，要么就会单纯的忘记神，因为你骄傲啊。另外就是说，你会把你的这些成就归结为你自己的能力所为啊，你会来忘记神。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第三个试探，就是我们忘记神的第三个试探，就是我们在今天不听神的话，这是我们忘记神的第三个试探。在19到20节的经文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啊。这是第三个试探，就是我们忘记神因为我们今天不听从他的话我们不愿意单单来敬拜敬拜来遵从神这是第三个试探在你可以看第19节里面的经文，实际上说的是非常严厉的，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你们若忘记随从别神，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个你们必定灭亡可能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如果你们今日忘记耶和华，随从别神来敬奉来侍奉，你们死定了。我今日在这警戒你们这是摩西，你可以感受到摩西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来劝诫他们让他们来谨守，来遵循神的，不要来神所偶像来敬拜其他的。因为如果他们不专心来跟从神的话，他们一定会灭亡 啊，怎么样来灭亡？后面的经文里讲了，就说啊，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啊，如果他们去释放那些偶像，不来专心来遵循神的话，他们也会像之前神所使用他们来灭绝的那些列国一样，他们也会这样来灭亡。这是非常这样一个严厉一个警告啊。在第二十节的紧接的后面是说，他们这样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啊。在第十九节里面啊，摩西相当于这样一个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啊，说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啊。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生命记》的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是重复出现的一个字词，它是重复出现的词，就说明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啊。摩西在这里劝勉这些以色列人啊，他是梳理过去四十年的漂流的这样一个历程，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有很多的教训啊，他让这些人来反思。然后摩西有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就他们会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他们会很顺利。同时他们有现在，有今天，摩西在当时在向他们传讲啊。同样就是说，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的当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知道等一下会有那个防火的演习是吗？啊，虽然这个只是演习，不是真的啊。去年好像也有是吗？这个演习也是很重要的啊，它是来帮助我们今天来知道这个怎么样出现一些火灾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不至于惊慌是吧？以至于我们不会太慌乱啊。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摩西很强调，在今天在当下，我们要愿意来听从神的话，不要这个悖逆真是来忘记神。重要的是今天你要来跟从神，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听从神的话如果你敬拜其他的偶像不愿意专心跟从神的话，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必定灭亡我结婚大概有五年了嘛我发现了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秘密当我的妻子觉得我没有听她话的时候，我就会遇到麻烦了。这是人这是姊妹会这样何况我们的神呢？如果我们不听从他的话我们就有祸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行我们有祸了。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彼此相爱这个至少你要主日要来参加。如果我们不愿意来听从神的话我们真的是有祸了最后我有一个故事，就是在加州有一个三文鱼的养鱼场是一个孵化场他有一年他们孵化了一些三文鱼孵化了之后，他们就把这鱼放在那个河流里面，这个鱼就顺着河流飘，应该是去就游到海里面了然后这个渔场的人，他们没有期待说这些鱼苗会再回来，这些鱼会回来。但是有一年之后若干年之后，有一天的早晨，他们发现在这个养鱼场的这个鱼池里面有了一条大的三文鱼他们有点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原来这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这个鱼是很难进入到这个鱼塘里面的，因为他们要顺着河流，然后游上来，然后要进入那个下水道，然后要进入到鱼塘的下面的那下水道，而且有地方很窄，而且那个鱼塘那个流水的地方，它有个盖子盖着，那个三文鱼如果想回到这个鱼塘里面，它需要跳起来把那个盖子给顶开，才回到那个鱼塘当中他们发现了这条鱼之后，他们就开始搜索那个下水道他们搜索着发现在那个下水道的一个角落里面很多条三文鱼堆在那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些三文鱼他们记得他们出生的那个水的味道，所以他们要拼命的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出生的那个水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同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 常常的知道和明白我们神的美善，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会忘记耶和华啊。这些鱼可以回到那个出生地，是因为他们记得那个水的味道。同样，今天愿我们可以常常能够记得神的美善，好我们真是不忘记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荣耀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也赞美你真的是借着生命记来提醒我们，真是要不要来忘记你主你也知道我们的内心的一切的情况，就求恩主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求恩主你将你的圣灵真的是来充充满满来赐给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谨守来遵行求你怜悯眷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求恩主你来垂听，愿恩主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来得荣耀。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不要。